第六节，解构存在论历史的任务。一切研究都是此在的一种存在者城市上的可能性，更不代言环绕存在这一中心问题的研究了。此在的存在在时间性中有其意义，然而时间性也就是历史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而历史性则是此在本身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至于此在是不是以及如何是一个在时间中的存在者的问题，在此不谈。历史性这个规定发生在人们称为历史的那个东西之前，首需以此在为基础，像世界历史这样的东西才有可能，这些东西才以演进方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内容。而历史性就一指这样一种此在的演历的存在建构，在它的实际存在中，此在一向如它已曾是的那样存在，并作为它已曾是的东西存在。无论名言与否，此在总是它的过去。而这不仅是说它的过去仿佛在后面推着它，它还伴有过去的东西作为有时在它身上还起作用的现成属性。大致说来，此在的存在向来是从它的将来方面演历的。此在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原就是它的过去。此在通过它当下去存在的方式，因而也就是随着隶属于它的存在之领会，生长到一种承袭下来的此在解释中去，并在这种解释中成长。此在当下就是，而且在一定范围之内总是从这种此在解释中来领会自身，这种领会开展着它的各种可能性，并即调整着这些可能性。它自己的过去，而这总是说它的同代人的过去，并不是跟在此在后面，而是向来已经走在它的前头。此在的这种基本历史性，也可能对此在自己还讳莫如深。但这种基本的历史性也可能以某种方式被揭示并得到培养。此在可能揭示传统，保持传统，并明确地追随传统。揭示传统以及展开传统传下的内容与方式，这些都可能被把握为独立的任务。此在这样就把自身带进历史追问与历史研究的存在方式之中。但是历史学说得更精确些，历史学之为历史学之所以可能成为进行追问的此在的存在方式，只因为此在基于它的存在就是被历史性规定的。只要历史性对此在还讳莫如深，此在就没有可能对历史进行历史学追问与历史学揭示。没有历史学并不证明此在没有历史性，没有历史学这作为此在存在建构的残缺样式，倒是此在具有历史性的证明。一个时代只是因为它是有历史性的，才可能是无历史学的。另一方面，如果此在已经把握了它自身之中的可能性，它不仅能够明见自己的生存，而且能够追问生存论建构的基本意义，亦即先行追问一般存在的意义。如果在这样的追问中他已经放眼于此在的本质的历史性，那就不可能不洞见到对存在的追问。前曾指出过这种追问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的必要性，其本身就是以历史性为特征的。这一追问作为历史的追问，其最本体的存在意义中就包含有一种指示，要去追究这一追问本身的历史，也就是说要成为历史学的，要好好解答存在问题，就必须听取这一指示，以便使自己在积极的据过去为基有的情况下，充分占有最本体的问题的可能性。要追问存在的意义，适当的方式就是从此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着眼，把此在先行解说清楚。于是这一追问就由它本身所驱使，而把自身领会为历史学的追问。在此在的最切近的寻常存在方式中， 此在以当下就历史的存在者。根据这种寻常存在方式对此在的基本结构做了这些预备性的解释，就会挑明此在不仅有一种取向，要沉沦于他处身其中的世界，并依这个世界的反光来解释自己，而且与此同时，此在也呈现于他的或多或少明白把握了的传统，传统夺走了此在自己的领导、探问和选择，对于植根于此在的最本体的存在的那种领会，即存在论的领会，对于使这种领会成型的工作，这种情形尤为常见。这样取得了统治地位的传统，首先与通常都使他所传下的东西难于接近，近至于倒把这些东西掩盖起来了。流传下来的不少范畴和概念，本来曾以真切的方式从原始的源头汲取出来，传统却赋予承传下来的东西以不言而喻的性质，并堵塞了通达源头的道路。传统甚至使我们忘掉了这样的渊源，传统甚至使我们不再领会回溯到渊源的必要性。传统把此在的历史性连根拔除，近至于此在还只对哲学活动可能具有的五花八门的类型、走向、观点感到兴趣。依这类兴趣活动于最疏远最陌生的诸种文化中，试图用这类兴趣来掩藏自己的没有根基，结果是此在无论对历史学多感兴趣，无论多热衷于文字学上的就事论事的阐释，他仍然领会不了那些唯一能使我们积极的回溯过去并创造性的占有过去的根本条件。在开头处已经显示，存在的意义问题不仅尚未了结，不仅没有充分提出，而且不论人们对形而上学有多少兴趣，它仍被付诸遗忘了。希腊存在论通过形形色色的分流与扭曲，直到今天还规定着哲学的概念方式，而这一存在论历史证明，此在从世界方面来领会自己以及一般存在，这样成长起来的存在论呈现于其中的传统，使存在论降低为不言而喻的知识，降低为只不过有待重新加工的材料。黑格尔就是这样。这种无根的希腊存在论在中世纪变成了一套固定的学说，这份教材的系统化并非只是把承袭下来的诸构件凑合成一座建筑了事，在教条式的承受希腊对存在的基本看法的限度内，在这个系统的构造中还是做出了不少出着的工作。希腊存在论的本质部分盖上了经验哲学的印记，通过苏阿列兹的形而上学论辩过渡到近代的形而上学和先验哲学，并且他还规定着黑格尔逻辑学的基调和目标。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某些别具一格的存在领域曾映入眼帘，并在此后主导着问题的提法。笛卡尔的我思、主体、我、精神、人格，但同时与始终耽搁了存在问题的情况相适应，人们从没有就他们的存在及其存在结构发问，人们反而把传统存在论的范畴内涵加以形式化，作为纯粹消极的限制加到这类存在者之上，或者为了在存在论上对主体的实体性做出解释而起灵于辩证法。如果要为存在问题本身而把这个问题的历史透视清楚，那么就需要把硬化了的传统松动一下，需要把由传统做成的一切遮蔽打破。我们把这个任务了解为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构成一些原始经验，那些最初的以后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是从这些原始经验获得的。指出存在论基本概念的渊源，通过探索展示他们的出生证，这与把存在论立场恶劣的加以相对化毫无共同之处。这种解构工作也没有必要，要摆脱存在论传统的消极意义。这种解构工作倒是要标明存在论传统的各种积极的可能性，而这意思总是说要标明存在论传统的限度。 随着问题的一项提法，随着这些提法已经草描出可能的探讨范围，那些限度实际上已经给出了。这个分析任务不是否定的对待过去，它的批判针对今天，针对存在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处理方式，无论这种处理方式是谈学理的也好，是谈精神历史的也好，是谈问题历史的也好。但这一解构工作并不想把过去埋葬在虚无中，它有积极的目的，它的否定作用始终是隐而不露的，是间接的。解构存在论历史的工作在本质上本来是存在问题的提法所应有的，而且只有在存在问题的提法范围之内才可能进行。不过本书的目的是要从原则上廓清存在问题本身，在本书的探讨工作框架之内，解构存在论历史的工作只能就存在论历史中原则上有决定意义的一些触手着手。按照解构工作的积极倾向，首先就需提出这个问题，在一般存在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存在的解释究竟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曾经或至少能够同时同时间现象专题的结合在一起。为此必须探讨的时间状态的成问题之处是否在原则上